喜發財，恭喜發財！2018年啦，就嚟9年啦，咁啊，本來我想講咧就係狗猛通，一台將我講埋啲冇狗跑嚟噶，咁啊，希望大家射馬贏多啲嚇，九年咧就大家順順利利，好，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誰住香港？祝大家新春大家 音合普通， 身體健康，出入平安，恭喜恭喜！ 恭祝大家九年新春大吉，事事如意，身體健康。最緊要咧就係集合多啲正能量啊！多正能量，人又開心啲啦，波馬都會贏多啲噶。恭喜恭喜！ 恭喜發財！希望各位 My Radio 嘅觀眾咧，喺九年行大運，買波買馬中到八八聲，最緊要就係金銀滿屋啊！ 九年恭祝大家金銀滿屋啊！希望大家咧 join 我哋贏爆全世界，今晚開你波，最緊九年一齊發大財，同埋身體健康最緊要啊！ 恭祝各位九年行好運， 恭祝各位天天見藍天， 恭祝各位事事亨通， 恭祝各位笑口常開， 恭喜恭喜！ 天天天藍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啦！咁頭先咧就閂麥嘅時候咧，咁啊謝公啊宋志偉咧就講啦，即係我哋講啲大嘅。咁但係我就講啦，其實我哋除咗喺即係喺好多時候咧，我哋睇依個新聞報導裡面咧，我哋好多時候咧淨係俾一個大嘅數字咧，我哋睇唔到細，即係魔鬼就細節。我哋好多時候咧重要嘅喺嗰個細嚟咯。 但係好似但係我啲聽眾未必有興趣知道咁細啊！即係我啲聽眾咧就知道，喂出下一次選舉藍贏咧。 咁我哋可以睇到啦。咁喺依度咧，經濟嚟講咧，喺依個年齡層嚟講，喺即係好極唔滿意嘅啦。30歲以上啊，開始真係係極唔滿意嘅，係非常之多，即係好係分佈嚟講咧，係好平均，即係話幾乎嚟講，我哋可以講咧，即係除咗啱出畢業嗰班人之外咧。即係30歲到60歲啊，或者而家去到69歲呢批咧，其實佢哋覺得非常唔好嘅咧，嗰個分佈咧好平均，即係話基本上嚟講咧，大致上嚟講喺台灣做嘢嗰班都係覺得極唔好嘅。 咁啊一正常啦，因為佢出到去嗰個人工又冇加到啦，係咪？即係嗰個即係有家庭壓力啦，或者結咗婚有小朋友嗰啲仲大鑊添。 係啦，嗱咁一個咧，另外一個啦，政黨傾向嗱。你問民進黨嘅，佢梗係話好啦，係咪啊？即係我哋嘅都係咁諗噶。但係我哋實際睇下啦，原來喺呢度民進黨咧覺得極好嘅經濟極好嘅啦，2.2%。即係我訪問一百個民進黨裏係啦，依個訪問裏邊咧係訪問咗1000多人嘅。嗱，咁呢啲數字嘅意思，我哋有時間再講啦。咁佢裏面咧就有255個係民進黨員嚟嘅。咁咧就裏面得2.2%咧覺得係。經濟好好，嚇、覺得依個有點好嘅20.4%，覺得係非常之唔好嘅咧，有23.1%，連佢哋民進黨 都唔滿意， 都覺得非常之唔好。嗱、有點不滿不好嘅咧，40.4%，即係唔合格嘅有幾多？覺得唔合格嘅67.5%。 但係我有陣時咧都會咁樣睇嘅，即係啲數字咧雖然係咁樣反映出嚟、，OK。但系咧，去到投票嘅時候咧， 佢行為又唔 係 一 樣。投票行為又唔係咁嘅咯，係嘛？嗱，嗰個投票行為，佢我今次唔滿意嘅經濟唔好咧，就因為蔡英文啫。 嗱，咁 蔡英文啫。但如果換咗張三咧，唔同噶啦。張三咧，佢個思維咧清晰過蔡英文。 嗱，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啦。嗱，譬如我哋就唔睇呢個國民黨嗰啲啦。 嗯。 咁有啲係誒冇政黨嘅，咁啊自稱冇政黨嘅咧，有84% 咧都覺得經濟唔好啊。咁係得 6.5% 嘅咧，覺得經濟好嘅啫。咁依中立，即係話冇政黨背景嘅人咧，咁佢覺得經濟好嘅係零，冇人覺得經濟好。好啦，咁依班人投票嘅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啦。佢會因應佢自己嘅感受，咁即係中間票。 即係同我所講啦，即係呢啲數字嘅參考咧，就係話同係咪完全百分百代表嗰個投票行為咧？ 同埋個行為， 咁呢、這個同投票行為兩回事嚟。 係啦，嗱，咁我哋而家就睇呢個啦，呢個即係話有個關聯，但係個關聯。啊，個所謂我哋叫相關係數去到幾大咧？咁、真係要真係要計個數先知啦。 係啊，因為你有啲所謂嘅含淚投票， 冇錯， 係嘛？係 啊， 佢係唔好噶啦，我都係要投 的。嗱，另外一樣亦都係好得意嘅喎。係，除咗個滿意度之外，信任度喎。 嗯， 嗱，咁呢個我就講大數字啦。 係， 咁喺呢度咧就信任嘅，即係信阿、小英嘅32.2%。30.2%，唔信任嘅54.5%。好啦，就跟住啦，我哋跳落去讲到即系嗰个整体满意程度啦。嗱，头先嗰个我哋一开始讲嗰个系经济噶， 系 而家就讲到蔡英文本身啦。嗱，佢嘅信嗰、那个信任度系54.5%，而佢嘅满意度系去到系。不滿意度是幾啦？60.4%。 咁 啊，所以啦，不信任度54.5啊，不信任54.5，而滿意度咧，不滿意度咧係64.4，表示當中有人我係不滿你嘅蔡英文嘅，不過我信你。 係啊，嗱，咁所以 呢個就會形成好似頭先阿宋柱偉講嘅，喂，你係做得唔好啫，我都信你，我都會投你 嘅，係啦，出頭天啊嘛， 係啦， 屌俾你外省人，你幾滿意我都話你唔滿意噶啦， 即係選舉嘅操作嗰、那個炒作啊，佢嗱民進黨就選舉就最叻嘅， 係 OK。咁到時有一個炒作，正如頭先阿謝公提等，喂台灣人嘅出頭天，我始終係信台灣啦。 但係嗱喺個滿意度25.3%裏面咧，同頭先嗰個即係嗰個經濟裏面嘅一樣啦，好滿意佔幾 percent 啊？3.2% 嘅啫，即係25.3%裏面非常滿意，即係啲3.2%其實佔好少數嘅啫。而非常之唔滿意嘅咧，很不滿意啊，37%。啱啱正37%，好啦，咁而可以睇到啦，即系同頭先所謂對經濟嘅睇法，其實一個偏移嚟嘅，嚇一個偏移嘅，我哋睇到條線係，咁喺即係選依個民眾嚟講咧，嚇係整體嚟講，對依個小英嚟講咧，我相信咧係都係非常之一個若享有一個極大嘅警警號嚟嘅。 嗱，張三兄。就算我哋唔睇呢啲咁嘅調查報告啦，因為陸陸續續都有好多呢啲民調出現啦，都會公布結果。過去呢一兩年裏面啊，即係叫兩年啦。 我哋咧就我哋就唔講感覺啦，我哋唔跟著感覺走啦，我哋成日都要講睇數字 啦，數字啦，數字會説話。 好啦， 但喺呢個數字嗱，喺呢個數字同埋喺呢佢呢個執政嘅兩年嘅期間，嘅嗰年我哋當兩年啦嚇，5/21你就叫做正式兩年啦。喺呢年幾兩年裏邊咧，即係各大小媒體喺佢嘅施政度，即係不斷公布出嚟咧，都知道馬英九即係馬英佢同馬英九嘅比較咧，佢就一路喺度下滑緊嘅。 係 阿蔡英文。 咁但係嗱，依個我哋即係話我哋憑感覺就大家就即係講唔準啦。我哋都係講翻用數字嚟説話。嗱，咁跟住啊到賴清德啦。啊，你對賴清德嘅整體施政滿程度幾多啊？滿唔滿意啊？嗱，咁啊賴清德嘅滿意就係40.9%。都唔錯啊， 因為佢啱啱上場咧， 係啊，啱轉 係啦， 啱上場啫， 不滿意嘅40.5%。嗱，咁要留意一下啦。咁其實咧，阿賴清德嘅嗰個滿意度咧，係其實係向下滑嘅。嗱，依個40.9同埋40.5咧，喺統計嚟講咧，即係冇一個明顯差異。咁其實喺個位置裏面咧，我哋係睇唔出而家邊一邊多嘅。嗱，雖然我睇一個40.9比40.5係40.9%多啊，咁喺計埋個差異嚟講咧，我哋係唔即係喺依個位置嚟講 啦。總之大家 我哋係唔知邊一個多嘅。 好啦，月期啦，而家仲係呢個 過噶啦，過咗啦。 嗱，即係邊個衰啲就好難講，係即係都係咁衰。 同樣嘅，同頭先嗰個一樣，非常滿意嘅40.9%裏面，非常滿意幾多？8.7%。 而非常之不滿意嘅咧 18.6%， 嗱亦都係見到係整體嚟講咧係偏向呢個係不滿意嘅，整體嚟講。嗱、啊，咁同樣啦，咁依、這個嗰、那個信任度一樣啦、你做得唔，我唔滿意，我都信你，咁依個冇計啦嚇，咁、啊、可以睇到嗰、那個嗰啲咁嘅 六營始終有班死忠嘅。 嗱，佢咧頭先嗰個係唔明顯嘅差距嚟，40.9同埋40.5，但去到信任度信任啦，52.1%仲係信賴神， 梗係啦。 不信任嘅30.6%， 咪始終佢係新啦，同埋有蔡英文墊底啊嘛， 因為期啊嘛， 係啦。 嗱，佢換佢嘅主要原因就是都係想咁啫嘛。 咁但 係 一個喺 存量好低， 係啦。咁喺今次嘅數字嚟講咧，依個未來島公布咧比較詳盡啲嘅圖表啦，我都睇到其實咧喺下一屆嘅選舉啦，咁除非出嚟即係含我哋含淚投票嘅有幾多啦？如果唔係，即係普遍嚟講，整個台灣包括綠營嘅大本營啊，中南部嚟講咧，其實係不即係不滿施政嘅人咧，嘅民眾咧，其實係都幾多個係滿意嘅。 嗱，除咗呢個美麗島電子報呢、這個調查之外咧，就仲有一個叫做台灣民意基金會啦、都係就都係綠營嘅，嗱呢兩個都係綠營嘅，嗱個數字差唔多。我想提出，我想點出咩咧？呢啲數字第一，當然反映到個現實，取得得啦， 真係唔得啦。 第二，嗱如果以往嘅綠營，佢會再包裝一下，然後先抌出嚟，即係話衰，但係咧有啲咩其他因素之餘咧，抌其他 factor 落去咧，就令到個數字會有少少變化嘅。呢次點解咁忠實咁樣報告出嚟咧？因為綠營係想換人啊嘛，大佬，兩年之後佢想換人啊嘛，係嘛？所以咧，佢要將呢一嚿嘢完全冇包裝，就話嗱，蔡英文佢咁，去到最尾，喂你咁樣嘅民調，屌你，喂， 錯咗算啦， 我哋民進黨點仲支持你啊？係嘛？你好你自己一嗱，你一自己落嚟，一係初選犀利落嚟，係 啦，冇錯。 即係我嗱，我估個背後有一個咁樣嘅即係比較大嘅原因， 因為你嗱，你仲有一個考量咧，就係因為年尾今年2018年尾咧。就是六都選舉嘛，係咪先？咁你而家國民黨就鬧得熱烘烘啦，搞初選搞成搞，我哋揾一集，我哋再詳細。 係啦，咁嗱，頭先阿宋主任就講，講下對政兩即係兩黨嘅嗰個調查。咁喺同樣呢個報告裏呢個調查裏面咧，你對民進黨有好感，或是覺得反感？有好感嘅30.3%，哇大隻；反感嘅50.8%。過半數， 國民黨都執唔到好處啊！ 係啊，投票好啦。咁對於國民黨有感嘅幾多咧？31.1%，反感嘅唔過半，45.3%。 總之執唔到好處啦。 係啦， 嗱上一次即係馬英九，當然佢自己個人魅力啦，係咪？喂，並唔係因為國民黨做得好嘛。第一，馬英九本身自己魅力；第二，陳水扁真係撲街啊嘛，大佬！即係民進黨喺嗰鋪裏邊撲到一鋪一碌，係同陳水扁完全有關係噶嘛。咁所以咧就並唔係國民黨做得好，只係民進黨做得差。喂，呢次都一樣嘅，但係你從數字睇到民進黨做咁差，國民黨都冇乜好著數，係嘛？所以呢個兩黨政治咧，就而家咧就整咗個嗱，反而咧時代力量嗰個民意咧 升咗， 佢哋反而堅固喎。嗱，譬如我睇咗有幾個調查啦，即係一啲類似公投嗰類，即係譬如喂，你贊唔贊成改國歌？你仲有得咩？改國旗嗱呢一啲嗱喺民進黨或者國民黨當然大部分反對啦，喺民進黨裏面都係 same same 嘅啫，都係一半反對一半贊成。但係去到時代力量咧，佢哋係全即係大概得1-2% 咧係贊成嘅，即係改國旗改國歌。即係呢班所謂新興嘅後生仔啊！呢班嘅叫即係我都唔叫心綠淺綠，唔知乜嬌綠嗰啲嚇。但係呢班友咧係非常之即係痛恨呢個中華民國國旗同中華民國國號，或者中華民國國歌。即係 覺醒青年。 係咁，所以你睇到咧，即係民進黨裏邊嗰啲黨員咧，並非鐵板一塊，反而係時代力量呢班唔家產咧，就真係鐵板一塊啦。即係呢班係移都冇得移嘅。 啊，同呢個台 就可能將來會成為一個影響力，呢個 係啦，因為已經係取，但佢已經取代咗台聯嘅地位，台聯已經係一個 台泡沫咗㗎啦，台泡沫咗啊， 係啦。 咁但係當然十幾趴嘅支持嘅， 但係當然時代力量能唔能夠取代咧，暫時未知之道。雖然我有五個席位， 嗱咁我哋睇下啲數字啦。咁訪問咗一千幾人咧，裏面咧國民黨有二百幾人啦，就民進黨仲要多少少嘅， 係 嗱咁台聯只係得一個啫。即係千幾人訪問，咪即係抽緊調查裏面。咁時代力量四十幾個，咁其實都幾接近，即係實際 個選個票選票啦。 嚇，實際個支持者嚇嚇。 咁不過嗱，如果張心怡咁講咧，我又即係唱下反調先啦。咁你咁樣吹起上嚟咧，就好似俾人個感覺啊，就嚟緊咧，已經國民黨有機會，即係有啲機會啦，會。 嗱，頭先宋主委已經解釋咗啦，我。或者我頭先亦都講過㗎啦，我不滿意你，唔代表我唔信你，唔代表我唔投你。 嗱，最重要就係而家個數字未必反映到年底，呢個第一。第二，民進黨係一個識操作嘅政黨，佢到年底選舉之前，佢會入澳部啦，我哋講下，或者操作一啲議題啦，佢會扭，佢將呢啲民意會扭轉嘅。呢啲民意唔係代表投票嘅民意。 嗱， 除非而家有一條就話你明日投票，而家兩個候選人，你投俾 A 啊，投俾 B 咁就比較準確啲，否則你而家用呢啲咁嘅數字咧，只係一般民眾嘅對某件事情不滿啫嘛。 同埋你對，即係你嗰個問卷咧，即係頭先講到啱嘅，就話即係如果聽日投票，你有實際係阿甲同阿月，咁就可以即係接近多啲事實。如果淨係話聽日投票，你投民進黨，亦投國民黨咧，都唔能夠作為一參考嘅。 所以咧，我哋講呢啲民意調查嘅時候咧，就有一個主腳喺度啦。呢個主腳就係我哋講嘅目的咧，就話俾你聽，而家嗰個情況係點？咁就希望啲人咧留意住，如果將來發展嘅時候咧，依、這個改變係點樣樣？ 咁呢一個我哋即係依個民調就。講完啦， 即係張三最中意講數字嘅，一陣間落嚟咧，佢仍然係講數字，即係我因為我唔明白，我睇唔明啊。好啦，咁啊嗱，咁台灣即係有個即係以前係海基會嘅秘書長啊，叫陳長文啊，咁啊即係佢啲台灣啲律師公會啲理事長嚟嘅啊，咁啊最近就搞咗台咩咧？就搞一台叫做反妨害司法公正嘅公投，即係香港叫 妨害司法公正 啦，台灣冇呢條罪嘅咁好啦，咁佢又揾邊個牽頭呢？因為佢可能自己未必夠力㗎嘛。咁同埋即係深深受到呢條反妨害司法公正嘅人呢，就是、馬英九。咁所以揾佢牽頭呢，就即係揾佢做即係領頭人啦。咁就諗住推動一個咁樣嘅叫做司法公正嘅一個 妨害司法公正 嘅公投。好啦。咁呢個公投即係當然始於就係黃金平同呢個柯建明之間嗰個秘密電話啦，係咪？咁即係馬英九就即係戇鳩鳩自己出嚟就諗住一刀啊捅死兩件啦，點知就捅唔死佢，就自己搞咗新藝啦，係咪？ 咁其實呢個其實可以睇到，其實喺台灣人裏面咧，即係對司法獨立嘅一個睇法啦，係啦。咁其實佢哋嚟講咧，就即係。即係妨司法公正，我哋覺得好正常，好冇嘢嘅。 嗱，台灣就第一冇呢條罪啦，第二大家對嗰個呢個所謂妨害司法公正嗰個概念都唔夠。嗱，香港就好，即係香港就好多時都觸犯嘅， 而且係好容易 嘅，好容易觸犯嘅。 係啦，咁喺香港嚟講咧，即係不論你係官啊或者咩都，即係我哋一般嘅平民老百姓都好啦，我哋一聽到妨害司法公正咧，就心狠重住嘅。咁台灣嚟講唔係嘅喎。好，咁我哋或者呢個題外話啦，咁嘅時間我哋講得正題啦。 好啦，因為點解講呢條咧？就即係因為嗰個公投法咧，係如果呢單成嘅話咧，係第一單嚟嘅，即係公投法自從修改咗個門檻之後咧， 都未正 係舊年十一月到通過嘅嚇，咁啊，即係而家就即係將個門檻降低咗。咁如果成嘅咧，就呢個係第一個。好啦。咁個究竟公投法點樣叫通過，點樣叫唔通過咧？嗱，呢啲數字咧，我睇一大輪，就好似我哋小學嗰啲咩咧，嗰啲算術咧，嗰啲文字題咧，係唔撚知嘅，我唔理講乜鳩嘅。 直算問題咁 啊！係啦，咁我就抌咗俾阿張三，等佢睇完之後咧，就話俾我聽。好啦，公投法係應該點樣叫做？ 咁喺公投裏面咧，咁其實大家都記得啦。之前就係罷免呢個黃國昌啦。咁呢個咁佢所以咧就有幾關嘅。第一就要提出提案啦。未提案先， 提案， 我覺得 OK 啦。咁咧，跟住先至做聯署，第二步就聯署，即係喺嗰度立咗案先，喺呢個政府嗰邊就 立案。喂，唔使咁長啦。 好啦，嗱，咁首先 第一個要立案咧，就要幾多咧？咁之前咧就應該係去到依、這個 一個 percent 係咪好似？ 唔止嘅，1.1%。嗱， 總之幾，總之係唔知幾萬人就 1%/1%好似。 千分一啊！ 即係再直選民千分之一。 如果千分之一萬零就得啦喎。 咁咧嗰個實際數字啦，咁而家去到幾多咧？1/1。 因為佢因為千零個搞點， 係啦， 即係千零個已經成案成案噶 啦 喎， 係啦，所以啲人就話啦，喂，你仲低過嗰、那個行政院嗰個乜鬼嘢，即、就、係、是、要回應嗰、那個嗰、那個網站咧， 嗰、那個5000喎， 係嗰個5000，而家咧， 即係千零人嘅嗱，佢1300多萬嘅投票人啊嘛， 嗱，依、這個咧係以依個總統大選選舉人數。咁咧，上一屆咧係1,778,780,000， 即係1,700多搞掂啦。 係啦，咁而家係只需要咧，所以今次提案咧就好簡單啦， 1,700多人， 1,879人就可以提案嘅啦。 就簡單啲講啦，成案啦，2,000人。 好啦，跟住政府話：哦，得啦，我承認呢、這個，不過咧你要聯署先得㗎，聯署係幾多咧？係。1.5% 啊，佢依個好似 1.5% 就即係 冇1.5% 喎，應該係1/1000。 千分之一就係提案啦。 啊，佢係20,000多人就得噶啦。 20,000多人， 係啦。 OK， 20,000多人，嗱，20,000多人咧就成咗呢、這個聯署成功啦， 係啦， 即係過咗第二個門檻， 係啦。 好啦，咁就跟住就公投噶咯喎， 係啦， 拎出去投啦。 咁其實咧，跟住 如果嗱呢單如果成案咧，就會綁喺呢、這個九合選舉裏邊，順便投埋，即係叫做公投綁大選，大選綁公投， 係 試過一次噶啦， 試過幾次啦，幾次啦。 好啦，嗱咁咧跟住啦， 點樣叫通過先？ 通過。嗱咁咧就其實喺上次同上次講嗰個一樣噶啦，咁你要四分一嘅人， 即係1,700多就400,500,400多萬人 ， 四百幾萬人出嚟投票啦， 投贊同意票， 嗯， 嚇咁亦都係即係起碼你嗱，咁我哋就簡單多數， 嗯， 簡單多數之外，同意票要超過 400多萬票， 依個四分一嘅選舉人口，即係400多萬，嚇、啊！我當咧就係唔同意嘅，一個都唔出嚟投嘅話，咁佢就需要400多萬 啦， 469,500多票。 然之後， 咁即係話，如果唔通過，佢都要有400多萬人。 係啦， 係咪？ 係啦，如果你係有100,000人係唔同意嘅話，咁你咧就要係簡單多數啊，已經夠啦，已經。 OK， 係啦，即係你如果係贊成同意嘅，就要4,695,000多。 係，總之就有4,690,000同意咗，然後嗰啲就可能得翻300多萬又好，200多萬又好，都叫通過㗎啦。 係啦，係啦， 即係除非嗰、那個即係唔同意嗰個數大過同意嗰個數， 係啦， 又過四分一啦。 咁但係如果咧你投同意票嘅咧，只係得450,000咧，唔好意思，因為同意票唔夠四分一。 係咁，所以綁喺大選度。綁喺大選度，因為綁大選，大家都會出嚟投票。 係啦，係啦。 因為都有，如果你總統大選，一般嚟講都係70%啦。咁如果你九合一，大概都接近70%嘅。 好啦，咁咧，但係依家因為門檻太低啦，今年咧應該會有八個公投嘅，係啊， 有可能有幾個公投。 有。你而家黃國昌都話嗰個勞工法都要再公投啦， 罷免係啦，即係取消嗰個勞基法啦。咁就即係大家睇睇啦，即係。搞到 嗱門檻低唔係一件好事嘅， 係啦，即係變咗喺個公投法咧，變咗一個笑話嚟嘅啦，變咗。 好啦， 好，咁我哋咧就 過年啦， 好，預祝大家 啊，新年健康， 九年旺旺， 全年都咁興旺，恭喜恭喜， 好恭喜， 好，拜拜， 拜拜。